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4章神秘事务司第135集。 哈利用手紧紧揪住离他最近的那匹夜骑的鬃毛，把脚踏在旁边的一个树桩上，笨拙地爬上了缎子般光滑的马背。夜骑没有反抗，只是扭过脑袋露出牙齿，还想继续舔哈利的袍子。哈利发现把膝盖放在翅膀的关节后面可以使自己感觉更稳当。接着他望了望周围的其他人，纳威爬上了另一匹夜骑，正使劲把一条短腿抡过马背。卢娜已经做好了，她侧着身子骑在夜骑的背上，正在整理自己的袍子，就好像她每天都骑夜骑似的。罗恩、赫敏和金妮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 怎么了？ 哈利说。 我们怎么骑上去呢？ 罗恩底气不足地说。 我们根本看不见那玩意儿。 啊，很容易。 卢娜说着，热心地从他那匹夜骑上滑下来，大步走向罗恩、赫敏和金妮。 到这儿来。 他把他们拉到周围另外几匹夜骑身旁，一个接一个地扶他们骑了上去。他手把手地引导他们揪住鬃毛，嘱咐他们抓紧，然后才走回自己的坐骑。那三个人看上去紧张得要命。 这真不可思议。 罗恩喃喃地说，用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摸他那匹夜骑的脖子。 不可思议。如果我能看见他。 你最好希望永远都别看见他。 哈利表情凝重地说。 都准备好了是吗？ 大家都点了点头。哈利看见五对膝盖在各自的袍子下绷紧了。 好吧。 他低头看着夜骑乌黑光亮的后脑勺，咽了口唾沫。 伦敦魔法部来宾入口。 他迟疑地说。 如果你知道该怎么走。 有那么一会儿，哈利的夜骑没有一点动静，接着他的翅膀忽地向两边伸开，动作太突然了，哈利差点从他的背上摔了下去。夜骑慢慢俯下身子，又猛地向上冲去，速度之快，角度之陡，哈利不得不把腿和胳膊紧紧地箍在他身上，以免自己滑向他瘦骨嶙峋的臀部。哈利闭上眼睛，把脸贴在夜骑丝缎般的鬃毛上。他们冲出近邻的树梢，飞进了血红色的残阳。哈利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以这么快的速度飞过。夜骑闪电般掠过城堡上空，宽大的翅膀几乎没有扇动，清凉的气流拍打着哈利的脸。在呼呼的风中，哈利眯起眼睛扭头张望，看见五个同伴都跟在他身后飞着，每个人都把身子低低地伏在夜骑脖子上，以免自己被气流冲落。他们飞过了霍格沃茨场地上空，飞过了霍格莫德村，哈利看见了下面起伏的山峦和溪谷。日光渐渐暗淡，他们飞过一些村庄，哈利看见了片片灯火，接着是一条蜿蜒的道路，上面只有一辆汽车在疾驰，穿行在山岭之间。 这太古怪了！ 哈利隐约听见罗恩在他后面什么地方喊道，于是他想象着在这样的高度急速飞行却看不见自己的交通工具该是一种什么感觉。夜幕降临了，天空变成了一种柔和的带紫色，点缀着一些银色的小星星。不一会儿，他们只能从麻瓜城镇的灯光看出他们离地面有多远，飞行的速度有多快。哈利的双臂紧紧搂住夜骑的脖子，他用意志的力量催促他飞得再快一些。从他看到小天狼星躺在神秘事务司的地板上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小天狼星还能抵抗伏地魔多少时间？哈利只是相信他的教父没有做伏地魔叫他做的事，也没有死，因为他知道，不管是哪种结果，他都会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伏地魔的狂喜或暴怒，他的伤疤都会像维斯莱先生被袭的那天夜里一样剧痛难忍。他们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继续飞行，哈利感到自己的脸冰冷僵硬，双腿因为紧紧夹住夜骑的身体而变得麻木，但他不敢改变一下姿势， 生怕滑落下去。风在他耳边呼呼作响，他什么都听不见。夜晚的寒风吹得他嘴巴发干发僵，他已经不知道他们飞了多远。他所有的信念都寄托在胯下的坐骑上。夜骑仍然十分果断地在夜空中迅速穿行，翅膀几乎不见扇动。如果已经晚了， 他还活着，他还在反抗，我可以感觉到。 如果伏地魔断定小天狼星不会屈服， 我会知道的。 哈利的心悸动了一下，夜骑的脑袋突然朝地面的方向伸去，哈利顺着他的脖子向前滑了几英寸，他们终于开始降落了。他隐约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尖叫，便冒险扭过头去，但并没有看见有人坠落的迹象。大概他们都像他一样，因为方向突然改变而受到了惊吓。四周明亮的橘黄色的光变得更大更圆，他们看见了建筑物的顶部，看见了流动的车灯像亮晶晶的昆虫眼睛，看见了一扇扇窗户映出的四四方方的淡黄色灯光。突然，他们好像是在向人行道冲去。哈利使出全身的力气抓住夜骑，硬着头皮等待突然着地时的冲力。没想到夜骑像影子一般轻盈地落在黑暗的地面上。哈利从他的背上滑下来，扭头朝街道望去，那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转运箱仍然在那里，离破旧的电话亭不远。在路灯刺眼的黄光映照下，翻斗车和电话亭都好像失去了颜色。罗恩在近旁不远处降落，随即从夜骑背上滚到了人行道上。 再也不了， 他挣扎着站起来说道。他拔腿想要离开他的夜骑，但是因为看不见，正好撞在他的后腿上，差点又摔倒在地。 再也不了，再也不了，简直太可怕了。 赫敏和金妮分别在他两边落地，他们俩从夜骑背上滑落的姿势比罗恩略微优雅一点，但脸上带着与他同样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他们的双脚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地面。纳威跳下来时浑身发抖，卢娜倒是十分利索地下了夜骑的几倍。 我们从这儿再去哪儿呢？ 他用礼貌的饶有兴趣的口吻问哈利，似乎这不过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旅行。 就在这儿， 哈利说。他感激地拍了拍他的夜骑，然后领头快步走向那个破破烂烂的电话亭，把门打开了。 快！ 他看到其他人还在迟疑，便催促道。卢恩和金妮顺从地大步走进电话亭，赫敏、纳威和卢娜也在他们后面挤了进来。哈利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夜骑，见他们正在垃圾转运箱里寻找腐烂的食物，然后他跟着卢娜费力地挤进了电话亭。 谁在靠近电话？请拨62442。 他说。罗恩的胳膊别扭地弯曲着够到拨号盘，拨了号码。随着拨号盘呼呼地转回到原来的位置，电话亭里响起了一个女人冷漠的声音。 欢迎来到魔法部，请说出您的姓名和来办事宜。 哈利波特、罗恩·维斯莱、赫敏·格兰杰。 哈利语速很快地说。 金妮·维斯莱、纳维·罗曼顿、罗纳·罗夫古德。我们来这里救人，除非你们魔法部已经把人救了。 谢谢。 那个冷漠的女生说。 来宾请拿起徽章别在您的衣服前。 哈利看见六个徽章从平常用来退出硬币的金属鞋槽里滑了出来。赫敏把他们拿起来，默不作声地越过金妮头顶递给哈利。哈利看了一眼最上面的那个，哈利波特，救援任务。 魔法部的来宾，您需要在安检台接受检查并登记您的魔杖，安检台位于正厅的尽头。 好的， 哈利大声说，他的伤疤又疼了一下。 我们可以动身了吗？ 电话亭的地面突然颤抖起来，玻璃窗外的人行道越升越高，那些寻找食物的夜骑从视野中消失了，最后他们头顶上一片黑暗，哈利什么也看不见了。随着单调刺耳的摩擦声，他们下到了魔法部深处，一道细细的柔和的金光照到他们的脚，随后金光逐渐变宽，扩大到他们的身体上。哈利半蹲下身，在狭窄的电话亭里 尽量举起魔杖做好准备，一边透过玻璃观察正厅里是不是有人在等他们，但那里似乎空无一人。这里的光线比白天昏暗一些，镶嵌在四壁里的壁炉也没有生火，但是当升降梯缓缓停下来时，哈利看见在深蓝色的天花板上，那些金色符号仍然在不停地活动着，变化着。 魔法部希望您今晚过得愉快。 那个女人的声音说。